啊，为您演唱的是优秀的京韵大鼓演员陈秀敏，伴奏的几位琴师呢，也是名弦师孙红艳，啊，孙志成、刘锡川。好，我们欣赏京韵大鼓《大西厢》，请陈秀敏闪亮登场。 清清空空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咬耳受损捏写着他的香烟手儿托着他的腮帮您要问宁颖他得的可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可就想起了那就是蟑螂我可想张生想到我呀一天吃不下去半碗饭盼蟑螂两天也喝不下去一碗汤汤不汤来呀那是奴家我的饭您瞧个的我欠的心贴在了后墙谁见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她走道儿拄着拐棍这个姑娘要离开了拐棍手儿就得扶墙强打着我的精神啊就走了两步啊啊哎呦可不好了大红缎子绣花鞋这个地儿怎么会当得了棒啊啊小丫鬟就答应了一声走进了绣房哟说是我的姑娘莫非你吃点酒吧再不然您是用饭您要是不爱吃烙饼啊我给您那做上碗汤您要爱吃酸的咱们多多的搁上点子醋爱吃辣的咱们多切姜哎呦我的姑娘你要嫌咱们家的厨师傅做的菜呀、啊、不打怎么的味儿哎 小丫鬟我呀，挽挽袖子，系上围裙，我下趟厨房，我是给姑娘您那做一碗甜着汁儿。辣子丝儿，酸不劲儿，又不咸又不淡的八宝一碗油酥菜，端进了绣房，哎呦我的姑为娘，您单尝尝，这位莺莺就说。风雨说的那些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痛的冒的饮的斗的玩的乐的耍的笑的姑娘我是全都不爱，我的这个傻丫头，我命你去到西厢给我聘请的那位丈郎，说是咱们姑娘请他呀，一不打饥荒，二不跟他结上一票当，借他的笔墨砚瓦就开个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呀，得的可是什么样的病？可你就跟他说，白天受了一点暑啊，夜晚就着了点儿凉。他要是来呀，跟他打着板的走；哟，他要是不来，你跟他闹骚硬。一没气儿，假装带着；三分的气儿，拧着眉，瞪着眼的，就鼓着你的小腮帮。他要讲打架，你就跟他先动手，别忘了先下手的围墙啊，这个后下手的那个早啊样，砸了他的燕瓦叫他掩也掩不得墨，你只管撕了他的三字经儿，我家姓儿，大学中庸，五经四书，孟子和高子，礼记还有春秋啊，叫他做不了的那篇文章，他要告咱们姑娘刺闹他的血管呐、可该当怎么一个字儿？要你的丫头，你就问问他，他到底儿因为什么半夜三更的三更半夜溜里溜秋大里大山满里满寒不言不语年里年干，他跳过咱们姑娘的上青下白，磨转对风对风磨转，里生外收，跳了回关了江，跳了花儿过了梗儿阴葫芦的粉皮花儿墙，哈可为的都是什么勾当啊，这不俗。